进一步促进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一，农历11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低压辐合区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请注意交通安全。但是由于水汽条件较差，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全市性的降雪天气。今天天色阴沉，天气阴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预计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的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车多，玉亭桥以北的南向北车多。京承高速来广营桥的望河桥进京方向车流增长明显，其中来广营桥南的进京方向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北五环功德寺桥的西向东方向受两起事故影响，车辆排队1公里。西三环紫竹桥北的北向南有多车事故，对后车影响较大。目前西北三环外环方向，蓟门桥到苏州桥、万泉河路北向南都是车辆拥堵比较严重的路段。西四环定慧桥南的南向北有多车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宛平桥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 百年无玉泰，茶香满京城。130年前，无玉泰的创始人徽商吴锡清进京经营茶叶生意，并以北京人中意的茉莉花茶打开了市场。现如今，无玉泰已经成为京城茶行业的老字号代表品牌之一。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今的无玉泰如何创新？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茶叶老字号无玉泰。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花茶最初不被人重视，您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了关于茉莉花焙茶的记载吗？ A. 宋朝， B. 明朝， C. 清朝。 今天呢，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邀请到了无玉泰的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无玉泰的这个花茶特别有名哈，所以我们今天出的这第一道题就是，茉莉花茶焙茶的记载最早什么时候就有了，宋朝、明朝还是清朝呢？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远去的恐龙集结了8项演出科技中的世界纪录，按真山真水造景15位机器人恐龙演员。这轮演出到春节前，今天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2大1小的家庭套票，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关注纪念币收藏的朋友注意了，2018年三元福字纪念币即将开始预约。工农中建4大银行第一批的预约时间是1月26号到1月31号，贺岁币每人预约和兑换的限额是20枚，预约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必须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根据人民银行的公告，银质纪念币为普制币，面额三元，圆形，含纯银八克，成色 99.9%， 最大发行量270万枚。第一批贺岁币办理预约兑换的时间是2月2号到2月11号。集邮的朋友可以关注，中国邮政日前发行拜年特种邮票一套一枚，面值1.2元，设计者为吴冠英，由北京邮票厂负责印制。中国邮政于2015年开始发行拜年系列邮票，目前已经发行了三组。本套邮票表现了男孩欢欢、女孩喜喜，穿着壮族传统节日服饰，手捧粽子和绣球，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整个画面轻松愉悦，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时隔三年，让人翘首以盼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终于即将回归荧屏。日前，《舌尖三》宣布将于2018年春节期间登陆央视九套，继续讲述人与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舌尖三》总导演由刘鸿燕担任，本季延续了前两季由多位分级导演拍摄的传统，延续了一贯的风格，以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诠释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和前两季不同的是，第三季将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食的流变。中华老字号传承工程启动仪式暨道士寻常不寻常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新书发布会上周五在北京举行，请听记者子昂的报道。 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一书详细记载了从品牌创始人王致和建立、王致和南将缘起至今340余年间的悠悠往事，书中的大量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会上，作者江波通过 VCR 献上了对本书的期待，而北京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家怀对本书的意义也表示了肯定。 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这本书，这个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我们王致和文化、中华老字号这个发展历史，包括我们这企业这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传奇的故事，让消费者更进一步的了解王致和的发展历程，向消费者传达王致和诚信创业的企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传播正能量。 老字号是数百年商业和手工业竞争中留下的极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浓缩与精华，是中国故事的典型代表。王致和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牌之一。王家怀说， 我们要尽到我们国有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更好的为行业的发展，更好的为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推广中华老字号的品牌，不仅对于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有利条件。希望更多的老字号推陈出新，走上更加辉煌的发展道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看熊猫香香不用再抽签了，大熊猫幼崽香香是目前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最受人喜爱的动物之一。日前，日本东京都知事宣布，从今年2月起，游客前往东京上野动物园看大熊猫香香的时候，不用再苦等抽签，而是可以先到先得，按顺序参观。不过游览时间仍将限制在1到2分钟。上个月19号，香香在上野动物园第一次正式和游客见面。为了不影响香香和妈妈仙女的正常生活，园方采取了抽签的方式来应对大规模客流，每天只有2000人中签。沙特旅游签证允许满25岁的女性单飞了。据报道，年满25岁的外籍女性可以获得沙特旅游签证并单独前往旅行，25岁以下需由家人陪同。沙特目前发放的签证种类包括工作签、探亲签和朝觐签，补充加入的旅行签证为单次入境签证，最长有效期30天。据了解，旅游签证实施细则已经确定，相关部门正在建立旅游签证发放的电子系统。沙特2008年到2010年试行旅行签证系统，吸引了超过32000名游客。日本的学校教育如今爱上了智能 APP， 比较受欢迎的应用程序软件多涉及一些教师们觉得自己教起来比较费劲儿的学科，比如英语，尤其是口语。位于日本千叶县的日本体育大学去年暑期引入了一款名为特拉对话的应用程序，很受师生们欢迎。 学生说和应用程序对话更容易张口，打消在课堂上发言的紧张感，觉得自己好像在实景中讲英语。而对老师来说呢，这款应用程序有助于解决学生课堂练习不足的问题。想让面部显得更加年轻吗？试试面部操吧。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或隔天做30分钟的面部操，坚持20周，能让中年女性显年轻3岁。研究人员说，如今有一些证据显示，面部操可能改善面部状态，减少一些肉眼可见的老化痕迹。这些练习增大强化了面部肌肉，因此面部更结实、紧致和有型，显得更加年轻。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这项研究样本少，而且所有的都是中年女性，结果能否推而广之还不清楚。很多人难以抵挡甜食的诱惑，也许睡饱觉能够帮助你少吃糖。英国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充足会让人自然而然减少糖分摄取，选择营养更丰富的食物，有助于控制体重。研究人员说，延长睡眠会让自由糖分的摄入减少，这里的糖分指的是生产商或家中烹饪时加入食物中的糖，以及蜂蜜、糖浆、果汁里所含的糖。这意味着生活方式的一个简单变化，或许确实有助于人们在饮食上更健康。之前就有研究显示，缺觉可能改变控制食欲的激素水平，从而令人胃口大开，并且偏好高热饮食，增加肥胖的风险。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我们来看2017年春运，北京西站将增开旅客列车34对。2018年的铁路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一共40天。北京西站将增开旅客列车34对，其中高铁13对，普速21对。为了方便旅客购票，春运前北京西站在站外新增自助设备12台，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增设自助设备7台。另外，北京西站还将在春运前新增19台问路查询终端，旅客通过扫描车票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候车地点、检票的状态等等乘车的相关信息。今后去首都机场也更方便了，机场大巴开通了微信购票平台，从今天开始，乘客可以关注易乘巴士这个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车票。易呢是这个英文字母的 ABCDEFG 的易，易乘巴士，乘车的乘。那么今天起呢，还将开通夜间的首都机场始发经北京西站到北京南站的新班次，机场大巴将实现昼夜全覆盖。夜间从首都机场经北京西站中到北京南站的机场大巴新线路首发的班车时间是0:30，初期计划每半小时发班一次，乘客可以通过微信号及时了解班次的运行动态和始发以及到站的信息。随着气温的持续走低，京城湖面的冰层越来越厚了。12号上午，面积70万平方米的颐和园昆明湖冰场开始迎接游人了。这个本市城区面积最大的天然冰场的营业，标志着今冬市属公园5大天然冰场全部开放。颐和园昆明湖冰场有冰上自行车、电动碰碰车、电动冰船等10个冰上娱乐项目，在西堤附近还搭建了一个高6米、滑道总长42米的冰滑梯。除了颐和园冰场，之前陆续开放的北海、紫竹院、陶然亭、北京植物园的冰场也推陈出新，像北海冰场就新增设了冰上漂移，北海公园南门布置有10多块冬奥的宣传展板，介绍冬奥知识和冰雪文化。再来关注一部话剧，北京人艺的京味大戏《牌坊》再度登陆首都剧场。《牌坊》是著名演员杨立新演而优则导的第二部京味戏，将一段北京的故事浓缩在一个人物和一个家族的命运上，为观众呈现出那段历史时期整个民族的血泪史和中国工匠的精神脊梁。《牌坊》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月28号。 百年无玉泰，茶香满京城。130年前，吴裕泰的创始人徽商吴锡清进京经营茶叶生意，并以北京人中意的茉莉花茶打开了市场。现如今，吴裕泰已经成为京城茶行业的老字号代表品牌之一，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今的吴裕泰如何创新？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茶叶老字号吴裕泰。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

比较冷，穿着大羽绒服去了。 哎，那这个咱们春茶除了这个苏州的碧螺春之外，还会有哪些地方的这种就是春茶呢？他们现在过冬的情况怎么样？ 春茶像是我们碧螺春，还有杭州的西湖龙井， 嗯， 包括黄山毛峰啊， 嗯， 信阳毛尖，这都是春茶的重要的产地。 哦，那么咱们吴玉泰这么关心这些茶叶的这个情况，对他们还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吗？ 应该说春茶它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牛奶特别好，是我们会说哎这些奶牛啊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那么咱们这茶叶呢，茶叶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茶叶也是一样，这个刚才我说的去过这个苏州这个 碧螺春 嗯这个产地，它这个产地呢也是自然条件是非常好， 嗯， 这个产地是在太湖中的东山西山， 嗯， 这里面呢常年就是这个水汽升腾， 嗯， 雾气缭绕，就是我们茶行业有一句话叫做高山云雾出好茶， 嗯， 它这个云雾缭绕的对茶叶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哦， 这自然条件。另外在这个苏州吧，你这个它这个东山西山，它这个茶树的种植有个自然条件，它是兼作的，有枇杷树啊、杨梅啊树啊、青梅树，这些果树，这些花果树呢覆盖率达到了30%以上。 哦，不全是种的茶，还有花果树。 对， 这有什么好呢？ 它就是花果兼作嘛，花果兼作的效果就是茶细果香，花印茶味儿。 哦哟， 这样你喝出那个碧螺春茶吧，明显的有一股水果清香的味道。 哎呦，这大家在喝的时候得仔细的品一品了哈。那么在这个栽培上呢，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它的这个天然条件比较好，那么栽种上面呢也是这个花果间杂。那现在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农残啊之类，农药残留这种哈。 就是在栽培方面，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我们在这个碧螺春有一个茶叶基地，当地呢是茶农呢也非常，我们要求他们要一定要注意这个茶叶的质量。 嗯， 就是每年到了十一月份，当地的茶农都会把存了一年的什么鸡粪呐、鸭粪呐、猪粪， 嗯， 都埋在茶树的下面。 天然肥料。 对，这是叫有机肥，把它埋在茶树的下面。这样呢茶树可以安全过冬，用当地农民的话叫做鸡粪鸭粪里有黄金。 火可不是嘛，种出来这茶就是卖的比黄金还贵了哈。 是碧螺春茶确实是还是比较高档的。 嗯， 春茶。 嗯，这个网友刘香然说，咱们虽然是老字号，但是每年的茶毕竟都是新的，怎么就能保证这吴玉泰的茶它就好喝，就比别家的好呢？ 就是一般的来说，这个茶叶采摘加工以后，由当地的质检部门检验把关，他们要提供这个质检部门的检验证明。 嗯， 到了北京以后呢，就可以上市。但是呢，吴玉泰还要把这个为消费者呢再加上一道保险锁。我们是对每批新购进的茶叶，我们在验证当地的检验证明无误后，我们并不是赶快呢急于投放市场，而是先放在我们这个大库里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先是由我们公司的质检部门进行感官审评。 嗯， 审评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每批茶叶呢抽样送到北京市茶叶质检站。 嗯，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方。 嗯， 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检验合格以后，我们再投放到门店进行销售。 也就是说上市之前其实已经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检测了，保证了它的品质，而不是说为了保证啊这昨天刚采下来的新茶刚炒好今儿我们就上市。不，咱们不追求这个时间，咱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品质检测明白了，这个保证这个品质的质量之后才能让它上市，是吗？ 对， 每一批茶都会这么做吗？ 每批茶都是，我们都是要进行抽样。 哦， 抽样以后刚才说的送到第三方质检， 嗯， 合格以后我们再投放市场。 那在这个茶叶它种植的过程当中，咱们会派人去就是监控它的这种种植的过程吗？ 种植的过程我们都会派人过去。我刚才说不是那个今年的年冬， 嗯， 特别是

探险的历，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一，农历11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受低压辐射区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请注意交通安全。但由于水汽条件差，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全市性的降雪天气。今天天色阴沉，天气阴冷，外出仍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预计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都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尤其是西北二环车辆排队最长，队尾已排到了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建议绕行平安大街。东南二环外环方向，永定门桥至建国门桥都是持续车多排队。西三环紫竹桥南的南向北有事故，后方车辆排队较长，同时拥堵路段中新兴桥北的南向北还有一起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队尾排到了丽泽桥。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在四惠桥。北五环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功德寺桥。 百年无玉泰，茶香满京城。一提起茶，不少朋友马上会想到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云南普洱等一些极具地域代表性的茶，更有多数南方人对茶的偏爱完全不同于独爱茉莉花茶的北方人一般，甚至他们也会疑惑，花茶也算茶吗？其实北方人爱饮花茶的习惯溯其根本，正是多亏了南方的制作供给。早在宋朝时期就有了明确的关于茉莉花焙茶的记载，到了明朝，花茶生产已经日趋成熟，无论是对茶叶与香花的选择，还是对花量与茶叶的配比，都有书籍做出了详细的记载。清朝咸丰年间，福州成为花茶熏制中心，花茶更是大量生产，此时花茶商品已经非常普遍，而吴裕泰的当家产品便是茉莉花茶，滋味醇厚回甘，香气鲜灵持久，汤色清澈明亮，被顾客亲切地称为裕泰香，其熏制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宋朝就有了关于茉莉花焙茶的记载。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英式奶茶如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根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说法，做奶茶应该是先加奶还是先加茶呢？ A 先加奶， B 先加茶。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这个 A 宋朝，这道题答对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看来大家对于中国这个茶叶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这样，我们请赵董来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70多位答对的，您看看选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选个6吧。 六，为什么呢？ 因为茶有六大基本茶类。 有六大基本茶类。 对 啊、 哦，什么绿茶呀，这个红茶、白茶、青茶、黑茶。 哦， 它有六大基本茶类。 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请赵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儿我们主要说这个吴裕泰这老字号。来，第六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一数，看看是哪位。第二道题呢是这个奶茶哈，是根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说法，做奶茶应该先加奶还是先加茶？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喜好，但是呢，如果根据他们的说法，到底是先加奶还是先加茶呢？一个趣味的问答题吧，来大家。试一试看看，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是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带您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第一道题，第六位答对的朋友是林小春，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疆湖，为您邀请到的是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赵书新做客我们的节目。历经130多年发展的吴裕泰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如今他们的茶叶有哪些新时尚呢？我们请赵董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家焕发出青春的老字号。那么刚才呢，在前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吴裕泰对于这个茶叶品质的把控特别的在意哈。赵董刚才说，其实咱们每年都对于这个茶叶的把控，不只是这个新茶上市、绿茶上市的时候，就是每一年都是有这个严格的把控，是吧？ 那个吴裕泰吧，不仅注重上游品质的把控。在下游呢，我们同样重视茶叶的质量。 嗯。 每年年底，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的茶叶行业专家，对吴裕泰的花茶原料和以及市场样呢，我们进行全面的感官审评。 哦，年底的评选，你们自己做评选？ 对，是个算是我们叫做年底的叫做审评大会吧。 哦，这是盲评的吗？ 这是盲评， 就是不告诉他是什么品种就喝，到底看哪个好，是吧？ 对，我们把这个，我刚才说我们自己的原料茶、 哦、 包括从市场上抽的市场样进行盲评，请这些专家来进行盲评。 那评完之后特别好的是第二年会怎样呢？是提高价格吗？开个玩笑，还是说我们多进一些呢？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盲评，我们知道我们的原料和市场的原料呢、 嗯、 比较。 嗯， 因为我们有句话叫有了比较就有了鉴别嘛，有了鉴别就有了判断。 嗯， 我看过我们和市场样的，我们有比较，看有什么差别、 哦、 有差别的我们赶快进行调整。 哦， 这样是价位方面 提高品质哈。 对， 嗯， 我们在这个检测方面，每年我们光在检测费用花费方面， 嗯， 就是上百万。 嚯，对这个很重视。 对，我们吴裕泰有一个叫制茶的信条吧， 嗯， 我们叫做采制唯恐不尽，制制唯恐不精，送制唯恐不准。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采摘茶叶的过程中，唯恐呢不能把所有的好茶都采到。 嗯， 制作茶叶的时候，唯恐制作不够精良，送到门店或者是消费者手中，唯恐呢不准确不及时。 嗯，可见你们对于这个品质是多么的重视哈、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飞火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北京啊都知道咱们吴裕泰的茉莉花茶是最经典的，所以我们刚才出了第一道题，就是中国最早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茉莉花焙茶，其实从宋朝就开始了哈。这位朋友就想问问说，这个不知道哈，这个茉莉花茶呢是最开始就是咱们吴裕泰最好的产品呢，还是说是歪打正着整对了咱们北京人的胃口呢？确实哈，就像听众说的，吴裕泰最早真的是用茉莉花茶打开了这个北京的市场。那到底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赵董？ 这得从历史上看，就是应该说是1887年安徽歙县，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徽州，安徽歙县的我们的老前辈吴锡清， 这是130多年前的事儿了。 对， 嗯， 他随从着一位举人进京考试， 嗯， 他出门的时候呢带了一些茶叶， 嗯， 举人到北京忙着考试，这个吴老先生呢就在北新桥一带呢摆了个地摊儿卖茶叶， 嗯， 正式呢开始了在北京做茶叶的生意。 嗯，那个时候卖的是什么茶呀？ 那时候就是花茶。 哦，就是花茶。 当时呢它是叫做是吴裕泰茶站。 嗯， 吴裕泰茶站，它当时也是以这个仓储啊运输为主，也是我们现在叫做前店后厂。 嗯，那个时候就等于是这个吴锡清他创办的这个吴裕泰茶站，当时叫茶站，他其实是就比较这个擅长做花茶，所以他就把这个茶带到了北京来，是吧？ 对。 哦，那就是也算是歪打正着，正好对了咱北京人的胃口，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嗯， 因为是当时是为什么现在说北京人都爱喝茉莉花茶？ 哎，为什么呢？ 现在有我们了解是有两种说法。 嗯， 第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个北方的水质就是偏硬。 哎， 水质偏硬吧，你再好的这个花茶， 嗯， 再好的红茶、绿茶和乌龙茶， 嗯。 用这种水呢泡出来的茶呢就是香气不浓，滋味呢偏淡， 嗯， 就是这个喝起来这个品质就差一点。 嗯， 为了这个调和水质，说是我们北京的茶庄就拼配花茶， 嗯， 这样呢以这个茶香带花香，由此重泡出来的这个茶汤就是滋味呢是比较鲜的比较浓的。 哦， 另外它这个标那个耐泡。 对对对，哎，我还想问一下，顺便问一下赵董，那就是说现在大家讲其实泡茶，尤其是刚才您说的像那绿茶呀红茶呀，或者是铁观音等等这类，大家说其实用纯净水泡比用矿泉水更好，是这样吗？ 应该说这个纯净水，现在我们要喝茶有讲究有品质的话，一般都是用的这个山泉水呀， 山泉水啊， 纯净水。 嗯，就是其实里头的矿物质含量不要特别的多，就是这样不容易冲淡这个茶的香味，是吧？ 对对对。 啊，还有早年间有这个雪水，其实也是要这个纯净的这个劲儿， 对， 就 纯净水这个或山泉水这个。 啊，来，您继续。130多年前，吴锡清老先生创办了，那时候也未见得是老先生啊，创办了吴裕泰茶站，卖这个茉莉花茶，特别受北京人的欢迎。 就现在就是刚才说是，一喝这个北京人喝茶喝顺口了，自然而然的就认定了这个花茶，就是习惯成了自然了。 嗯， 另一种说法是北京人吧，以前都是我们北京人都住四合院嘛。 嗯， 四合院一个院里住了好几户人家。这家门对着另一个家户的门，这是开个窗户啊，也不是很方便。这时候呢，你沏一杯这个茉莉花茶，这样是整个一个小四合院里呢是香气四溢 啊，整个院子的人都能闻到了，是吧？ 茉莉花那种鲜香， 嗯， 鲜浓鲜灵味儿。 就总之是这个茉莉花茶，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这个比较浓郁一些，所以呢特别受北京人的欢迎，是吧？ 对。 哦，那么就是这个吴裕泰呢就靠这个茉莉花茶打开了北京的市场，但是光打开市场还不够啊，他成长为一个享誉全国的老字号，这个过程这130多年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吧？ 对，应该说吴裕泰是作为百年品牌吧，经历了晚清1887嘛，那时候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三个朝代， 嗯， 就三个朝代的更替。刚才我说是当时是吴裕泰是叫做茶站， 嗯， 后来更名为吴裕泰茶庄， 嗯， 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吴裕泰正式成为国营企业， 嗯， 包括我们当时在文革时期，那个时期呢，五一泰茶庄一度的改成了叫做红日茶店。 哦， 红日茶店。 嗯， 1985年才恢复了原名，叫五一泰茶庄。 嗯， 我们这个五一泰茶庄这个牌匾的字号是由原民革中央这个冯以武老先生题写的。 嗯，哦。这个是这个1985年的时候又恢复了这个吴玉泰茶庄这个老字号是吧？ 对。 然后后来是这个1994年的时候又进行了一个改造，重新扩建了，由过去的这个30多平米扩建到80多平米，然后又开了茶社什么的是吧？ 对。 嗯。那么130多年了，应该说吴玉泰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您刚才说从晚清到民国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哈。那其实就是在这个吴玉泰茶庄它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面临着好几次的这个转型，所以我们也想请这个赵董来跟我们说一说，对吴玉泰来说至关重要的有哪些转型呢？ 应该说对于吴玉泰来讲至关重要的转型应该说是有那么两次吧。第一次就是1997年吴玉泰茶叶公司成立。 嗯， 这个成立呢，我们就是采用连锁经营这种商业模式，迅速扩大了市场的份额，提高了市场的占有率，也就是我们经济学讲的靠规模占领了市场，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 嗯， 这是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就是2005年8月，当时呢为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吴玉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成功的引进了社会法人。现在吴玉泰是一个国有相对控股的股份制企业。 嗯， 我们现在有8家股东。 嗯， 国有占比是44.451%。 嗯，国有还是大头。 国有是相对控股企业。 嗯， 因为我就企业改制是吴玉泰百年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折。 嗯， 我们吸收社会资本。这样呢就是为我们扩大市场占有率啊提供了一种资本上的支持，也为吴玉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吴玉泰有多少家店了？ 到去年年底吧，吴玉泰现在有450多家门店。 哦， 实体店。 不仅是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了吧？ 我们这450多家门店应该说是北京是主战场。 嗯， 我们在北京有330多家门店。 嗯， 剩下的120多家门店 嗯 主要是在河北天津。我们是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嗯， 我们这个在市场布局方面就是在河北天津。我们现在在河北有60多家门店。 嗯，河北天津都有哈。全国其他城市还有吗？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3北吧。 3北 就是华北。 嗯， 东北西北。 嗯， 因为这个咱们都北方刚才说就水质稍微偏硬一点。 嗯， 另外生活习惯北方人也比较喜欢喝茉莉花茶。 嗯，哦，所以咱们主打这个茉莉花就是投北方人的口味所好哈。 对对，就满足了消费者的个人的需求嘛。 好，说到这儿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大家加油答题啊。 百年吴玉泰茶香满京城，英式奶茶如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根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说法，做奶茶应该是先加奶还是先加茶呢？ A. 先加奶， B. 先加茶。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两大一小家庭套票一套。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吴玉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赵书新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请赵董介绍了吴玉泰现在是有这个400多家的这个门店哈，遍布了这个北京的大街小巷以及京津冀三北的这个东北华北还有什么 西北 哈，都有。冰心 DBX 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赵董，吴玉泰茶庄的连锁店和加盟店怎么辨别，有什么标志，是靠门口的对联和狮子来辨别吗？ 这个我们吴玉泰的直营店和加盟店 没有什么那个狮子啊，这个什么那个 对联的 对联没这区别、 哦。 我们所有的门店，我们都是统一装修。 嗯。 门店的管理也是统一的管理。 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茶叶的品质和价格。 我们这个店里都是统一质量、统一管理、统一价格。 嗯。 统一服务。 哦，所以请大家放心哈。 请大家放心。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喝这个老字号的这个茶叶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吴裕泰最重要的最投这个老北京喜好的就是这个茉莉花茶了。那咱们这个茉莉花茶呢，是用的是哪儿的这个绿茶，是哪儿的茉莉花呢？ 我们这个茉莉花茶这个茶坯是用的是福建。 嗯， 福建的茶坯主要是福建的，福建就是宁德地区的， 嗯， 就是福鼎、福安、哲荣。这个花用的是广西横县， 可是茉莉花可是福州的市花啊，赵董。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吧，在福州吧当地种植花，成本比较高。 是， 它是沿海地区嘛， 省会城市， 对，成本比较高， 对， 就是当地的茶农啊，种植这个茉莉花的积极性， 嗯， 没不像就是解放，就是五六七十年代那样 啊、哦， 积极性那么高， 嗯， 因为广西属于这个偏远省份， 嗯， 茉莉花相对成本低一点， 嗯，它各种成本都低哈， 对， 哦， 但是茉莉花茶近几年也成为当地是富农的一个产业。 是，你们也是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给带动好了哈。 对，他们我们也是这个春茶采购是在福建， 嗯， 到了五六月份我们就把这个茶全部拉到广西横县去熏制、 嗯、去熏制。是熏有什么讲究吗？ 熏制就是花和茶要拌合嘛。 嗯，有什么几熏几什么的说法是吧？ 有几印的，我说高档的花茶一般都是七八印。就是我们通常讲一下高档的花茶一般是100斤这个茶坯， 嗯， 用650斤左右的花。 100斤的茶坯要用600多斤的花啊？ 对，就是高档的花茶需要这么、 哦、天哪 多的茉莉花。 因为我们平时在茶叶里头看到的花其实没有那么多，感觉还是茶为主，但是那花印完之后就拿掉了，要不然泡的全是花了。 对对对。 哦，这样的。哦，那这个一般的茶呢是几印呢？花茶 一般的了茶就是五六印吧，一般、哦、五六印。 这五六印和这个八九印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这个茶印制的次数越多，嗯、就是香气越鲜灵。 这个怎么印呢？这个 它这个印制花茶，就是它首先上我们上市场采购这个茉莉鲜花，采回来以后，它要经过先药鲜花养护， 嗯， 养护完了以后，然后进行这个花。和茶要拌合、 哦、 拌合这过程中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厚度， 嗯， 要注意厚度，就是要及时要起花、 哦、 要起花呢要通，这样通风散热，因为夏天嘛， 嗯， 夏天这个花得有水分、 嗯、 但是经过有 潮气比较大， 有潮气、 哦、 这样呢就是我们通过茶和花印制过程中呢赶快通花，这样呢不至于影响这个茶的质量。 那这个几印是什么意思呢？ 几印就是我们通过刚才说的，通过这个鲜花养护， 嗯， 到这个花茶拌合、起花、通花， 嗯， 通花完了以后就是这个烘焙， 嗯， 烘焙完了再接着再重新开始花茶拌合、起花、通花、散花，再是这个烘焙，这就是 一印就是这么一 个流程 哦， 一印就是一个流程 哦，哦，这个花茶做的这么复杂呀？ 工艺是复杂 哦。所以说这个印的次数越多，它这个香味浸透的就越多哈。 因为它这个印的时间，这个印数越多嘛，刚才说茉莉鲜花那种香气、 嗯、 它那个鲜灵度就越高、嗯、喝着以后的感消费者的感觉吧，就是顾客喝着越高档的茉莉花茶香气高啊，鲜灵。 所以说买这茉莉花茶不是看这茶里头茉莉花多不多，实际上做完之后都把茉莉花摘出去了是吧？ 它都已经过那个筛选嘛，都已经筛走了， 就只留了一点。 对，不留， 一点都不留， 一点都不留、 哦、 我们市场现在喝的茉莉花茶就是没有茉莉花。 那看来我喝的那个还是有点问题，留了一点花骨朵的那个。 但是近两年吧，有这个你像是竹叶青他们有一 他们就是有这个茉莉这个花 哦， 但少，比较少。 这就是为了留的一点给你看的，正经的就不应该留，所以这工艺很复杂。网友飞火说了，说老北京啊都知道这吴裕太太茉莉花茶是最经典的，就是不知道最就是这个就是一年轻的朋友啊，他就总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古板的印象，觉得老字号的茶叶是不是就是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人们爱喝的哈。网友秋林之心说，我总觉得端着茶杯喝茶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事儿，跟我们年轻人追求新鲜刺激的感觉不一样。像这老字号的茶叶就不是为我们年轻人设计的吧？年轻人现在有各种各样什么爱喝什么奶茶，然后现在街上有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茶，那种就茶饮料的这个店哈。但是我知道，实际上吴裕太这些年也在不断的这个创新，也在不断的，应该说做出了很多新品种来适应这个年轻人他们的口味，是吗？ 这个关于咱们这个网友说的，现在是喝茶吧？ 嗯， 不仅仅我个人认为，和我观察到、我听到的，喝茶不仅仅什么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的事儿、嗯，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呢也在喝茶，也在喝茶，因为茶本身是个健康的饮品， 嗯， 叫茶为国饮嘛。现在对了，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消费的只要是方便、快捷、时尚。在这方面呢，我们近几年来也是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我在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正是为了培育潜在的消费群体。 嗯， 我们在针对着年轻人的消费呢，我们近几年吧相继开发什么茶月饼啊， 嗯， 茶食品，特别是茶的冰激凌， 这个最受欢迎。 对，茶冰激凌在 绿茶冰激凌哈，经常我看在前门大街是吧？ 前门大街王府井 老排大队买这个， 包括这个茶爽， 嗯， 五角口香糖，就是我在我们门店卖那个茶爽五角口香糖， 嗯， 这是既环保又是天然的茶粉制作的， 嗯， 这个叫做有机绿色的食品， 嗯， 就应该说这些茶叶的深加工产品，年轻消费群体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咱们也开发点奶茶呀什么，这个年轻人现在最喜欢了。哎呦，现在有些奶茶就是莫名的就是网红，然后就排队说要排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才能买到。 这个奶茶吧我们也有，因为现在刚才说我们年轻消费群体它是方便快捷嘛，我们在这个茶饮方面我们也有，既有也开发了茶饮方面的这个饮品，我们既有这个冷饮也有这热饮，不，现在是冬季了，冬季我们有这个热饮， 嗯，也有这方面的， 热饮茶。 哦，什么时候咱们也开发一个网红的茶饮的这个饮料啊？ 还可以 啊，这个老字号是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嘛，因为咱们有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哈。网友艾莎问，他说那除了茉莉花茶之外，吴裕太还有什么好茶呢？和其他的茶叶品牌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这个茉莉花茶是吴裕太的主打产品，我们随着这个我们根据市场吧，看着市场的变化吧，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大的花茶概念。这个大花茶其实就是把吴裕太这个多年的传统印制的技艺做了一个演绎，做了一个推广。 嗯， 我们挖掘和恢复了花茶中一些著名的品种。 嗯， 包括开发了新的花茶品类。 嗯， 在现在在市场上，我们卖那个桂花乌龙、珠兰花茶、代代红茶，这都属于我们花茶的概念。桂花乌龙就是我们用桂花熏制的乌龙茶，就是乌龙茶， 还有桂花的香味儿。 对，有桂花的香味儿。 哦， 但茶坯是乌龙茶的茶坯。 嗯， 珠兰花茶也是呢，茶坯也当然也是这个绿茶了。我们是用珠兰花。 珠兰花这种花还很少听说过哈。 这个珠兰花是在安徽，这是也是去年的五月份，我们公司组织了一个寻根问祖的活动吧。 嗯， 到了我们这个安徽歙县的老家，经过一了解，说当地是对这个珠兰花茶也是一个名茶。 嗯， 这样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传统的印制技艺吧， 把它开发出来。哦， 去年的八月底，我们投放到北京的市场。这个投放到北京市场呢，消费者是非常受欢迎。 珍珠的珠，兰花的兰，珠兰花茶。 对，珠兰花茶。 嗯，这代代红茶是什么呢？ 代代红茶， 代是这个戴帽的戴，王字旁一个代，代表的代。 它这也是代代红，是代代花，也是代代花。 哦，一种花。 对，茶坯是红茶的茶坯。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一，农历11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东转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预计未来两天本市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5，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本时段呢，东西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辆拥堵最为严重，东二环受建国门桥区车多影响，队尾已排到了南二环的永定门桥，西二环受阜成门桥区车多影响，南向北方向队尾排过了玉泉营桥，已经接近马家楼桥了。 百年无玉泰，茶香满京城。最初英国人选择将茶水和牛奶配在一起，是为了让牙齿不留茶渍。然而英国人对于先加牛奶还是先加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150多年，当然这个问题至今都在延续。如果你喜欢先加奶，那么恭喜你找到组织了。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在2003年发布的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十条中就提出了一个先加牛奶的说法，不过还有很多人主张先加茶叶，其实对于口感味道并没有什么影响，还是看个人喜好。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表示做奶茶应该先加奶。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茶叶冲泡常用的茶水比例是多少呢？ A 1:0， B 1:20， C 1:50。 好，那么这道题呢，虽然说是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是这个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公布的先加奶，但其实也说了先加什么还是看您的这个喜好，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一下就他们的这个规则吧，就按照这个答 A 先加奶是正确的。很多朋友答对，赵董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 我选87位吧。 87，为什么呢？ 吴玉泰成立是1887年嘛， 嗯， 最后的两位数。 好，87，来，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87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说的是茶叶冲泡常用的茶水比是多少？1:10、1:20还1:50？知道答案的朋友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国家体育馆正在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提供的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这个演出呢会持续到春节之前。来，我们刚才赵董选出的第87位答对的朋友，第二道题是白飞宇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老字号新江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书新。赵董呢，刚才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除了这个茉莉花茶，吴裕泰还有好多什么代代红。 红茶， 代代红的红茶啦，什么珠兰花茶啦，还有这个桂花味儿的这个乌龙哈，这都是花茶。其实除了花茶之外，吴裕泰还有别的茶叶吗？ 有， 嗯， 吴裕泰的，我刚才说的，吴裕泰的主打产品是茉莉花茶。 嗯， 刚才说近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印制技艺做了个演绎推广， 嗯， 相继研发了 什么桂花乌龙啊， 嗯， 朱兰花茶呀，代代红茶，就是花茶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其他刚才我说的六大基本茶类，像绿茶、红茶、黑茶、青茶、白茶，在吴裕泰呢都有销售。 嗯， 我们是把这个全国名优的茶，在吴裕泰呢应该说都能够买得到。 全都有， 对，名优茶。 哦，所以咱们节目一开始就说的是您去探访的这个应该是今年春茶的这个 碧螺春茶， 碧螺春茶的这个基地哈。 对， 绿茶，这个春茶嘛，主要是这个绿茶， 主要是绿茶， 是吧？ 嗯， 那么现在呢，咱们老字号面对的新江湖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大家对于茶叶的需求也是更多样，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了。那么现在吴裕泰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做法和新的产品来对这个应对这个新江湖，在这个江湖里头这个比拼过招呢？ 这个正像主持人所说的，现在这个茶叶行业竞争是非常激烈， 嗯， 要我个人说是异常的激烈。无论是茶行业本身，现在外这个就是茶叶外的人也在进军茶行业， 是。 另外，我们这个茶企也在转型升级， 嗯， 做一个百年老字号企业，我们要基业长青，我们也得顺应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的趋势， 嗯， 从去年开始呢，我们明确提出来了，吴裕泰的经营理念就是要全方位的打造体验店。线上线下协同作战。 嗯，体验店怎么体验？体验什么？ 这个体验店就是从去年开始起，我们是对实体门店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这个主要是从刚才说是感官体，这个体验就是从感官体验，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这四个方面进行感官提升。 嗯， 这个视觉什么意思呢？就是消费者已进到吴裕泰的茶庄。我们在这个顾客动线设计入手，从店内布局啊，商品的陈列，这个飞石的布置，以包括服务，是吧？这种视觉，就是你一进吴裕泰的茶庄，视觉和别的茶庄不一样。这个味觉，就是消费者一进到吴裕泰这个茶庄，有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它就不一样。听觉就是到吴裕泰的茶庄，我们是不同的这个节气吧，匹配呢不同的音乐， 嗯， 就是茶本身是一种文化。你像我们在平时吴裕泰的茶庄都是那些慢节奏的音乐，一进吴裕泰的茶庄就是琴声悠扬，丝竹悠悠的感觉。 哦，背景音乐的这个选择也很 对， 也很精心哈。 到了这个过节了，不是中秋国庆了，马上我们要过年了，我们就放这个欢快喜庆的音乐， 嗯， 被消费者一进吴裕泰茶庄就感觉，哎呦，现在过年了，非常高兴，非常喜庆。这就说是这在这个听觉方面， 嗯， 嗅觉也是一样，在嗅觉方面，刚才说消费者一进吴裕泰的茶庄，我们有品饮，让消费者一个能闻到呢吴裕泰这个有特色茶的那种味道， 嗯， 就是我们从这个感官体验， 嗯。 就是这样的，给顾客 视觉、味觉、听觉和嗅觉这四个方面来提升哈。 对，这样给顾客一个全新的就是感官体验和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尤其在服务方面。在这个我刚才说，这是我们这个在线下这么做，那线上怎么做？就是今年我们吴裕泰的微信商城是18年元旦，也就是1月1号正式上线，顾客呢你在家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实现了网上的购物。现在吴裕泰有450多家门店，每个店都是成了这个天然的发货站或提货点了。 嗯， 消费者呢，你只要在微信商城上，你通过线上下单，线下呢，你就可以提货，或者我们给发货，就邮寄给消费者。 嗯，我们来看一看哈，现在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消费者，年轻人啊，都很喜欢别出心裁的东西。网友小新他就说，我自己就挺喜欢英式下午茶的，国外一些茶叶的品牌啊，品种就特别多，还有很多什么花香啊、水果香的茶叶，哎，名字看起来也很文艺，哎，有时候配上一些精致的小点心，觉得挺有情调的。咱们老字号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包装得更精致一点啊？对您提出了要求，赵董。 应该说现在这个对年轻的消费群体我们也非常关注， 年轻消费群体的这种需要。近几年刚才说我们开发的冰激凌，这个抹茶冰激凌、花茶口味的冰激凌，包括我们在情人节是吧，这呢实际我们开发这个玫瑰花茶口味的冰激凌，都是适合这个年轻消费群体。 嗯， 包括这个刚才我们网友说的水果香型这样的茶，其实在我们这些一个体验店里，像王府井店呢、前门店都有。像我们这开发的这个蜜桃菠萝果茶，路易太妃奶茶， 嚯，这名字也够洋的 啊。包括其蛋糕，你像我们在那个前门店、那个抹茶年轮蛋糕、抹茶的饼干，这都是我们推出的茶的衍生品。这些衍生品呢应该说是受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 也有小包装吗？ 我们这个也有小包装，在我们这个前门二楼有小包装的产品。 嗯嗯，您刚才说到这个抹茶冰激凌，网友叮当说，每次路过王府井的啊吴裕泰，我都忍不住买一个抹茶冰激凌，大冬天的也排队，大家都不怕冷，那叫一个爽啊。当时怎么会想起来做这个呢？一推出来还挺让大家感到惊讶的哈。 因为刚才说就年轻消费群体是吴裕泰的潜在的消费者，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茶，这个了解茶，走进茶，我们从这个茶叶衍生品入手进行这个传递。应该是冰激凌大家是都喜爱的食品，我想无论是不仅是年轻人，其实中年人也比较喜欢，像我也算是中年人了吧，我也比较非常喜欢吃冰激凌。 嗯， 这冰激凌也不分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消费。我们吴裕泰冰激凌和其他的冰激凌卖的不一样，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吴裕泰的冰激凌是用纯天然的茶粉和牛奶制作而成， 嗯， 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真是真正的健康食品。 嗯， 无论是春夏秋冬吧，刚才说主持人讲的，在我们王府井大街排长队，那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个情人节，刚才一到情人节，我们推出的，今年我们准备情人节准备推出一个限时的代代红茶冰激凌。 嗯， 就是通过开发起新品呢，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变的一个心理。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跨界是吧？ 对， 我知道吴裕泰现在其实还在蛮多方面在跨界的是吗？ 应该说我们也在尝试着跨界经营。我们现在今年这个春节，我们现在开发了针对了年轻消费群体，我们开发了这个像马克杯， 嗯， 像这个年轻人喜欢用的小茶具， 嗯， 包括保温杯，现在在市场，在我们的门店都能够买到这些像马克杯啊，小茶具，就是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喜欢的。 听说你们还进军这个文化演艺市场了是吗？ 是。 是拍了一些话剧是吗？ 拍了一些话剧 啊，还有电影、微电影啊， 包括微电影，包括看茶的话剧啊，九二八就爱吧，包括我们这个，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吴裕泰新著茶经》这些书。 现在离这个春节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呢，这个过年哈、送这个串门啊，这个给亲戚朋友送点礼物啊，这个茶叶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东西哈。那么吴裕泰在这方面今年有一些什么样新颖的东西吗？提供给大家。 过年是我们民族的是吧？是我们举家团圆的非常好的这种亲朋好友啊， 嗯， 聚会的好机会。 嗯， 应该说快过年了，我们这个面对着消费者的需求呢，我们是在10月份我们就已经着手进行市场的开发。今年呢，我们在这个春节方面，我们准备推出了这个10多款礼盒。这10多款礼盒呢，我可以概括了，一是有生肖系列的产品，不是今年是、是狗年， 明年是狗年，对， 狗年了， 对， 我们 下一个生肖年是狗年， 狗年，我们这个狗年的生肖系列的，叫是饼啊，生肖饼啊，包括生肖杯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叫做这个青春系列。青春系列就是满足年轻消费群体，刚才说是马克杯啊，包括这个保温杯。 嗯。 第三个就是我们叫裕泰香系列，裕泰香系列就是我们开发的吴裕泰的花茶， 礼盒， 嗯， 包括我们今年要已经上市的这个我们自己拼制的吴裕泰的红茶礼盒， 嗯， 再是裕泰龙系列，裕泰龙系列就是我们开发的就是铁观音，就是浓香型和清香型的铁观音，这些系列都在陆续的上市，就是这样通过过年让消费者走亲访友拿着品牌企业的品牌产品，应该说是还是非常有面子的。 吴裕泰的茶香可以说是老北京的韵味之一了，所以很多朋友也非常希望这份地道的茶香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但是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新江湖，赵董，你们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呢？ 刚才说现在是市场瞬息万变，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的企业，我们要长盛不衰，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品牌理念，就是吴裕泰做一个百年老店的品牌理念，就是要坚守品质， 嗯， 创新品种，专注品味，打造一个新型的产品体系， 嗯， 这里我做个简要的介绍吧，就是坚守品质，就是我们要注重三观的把控，就是采购要把好源头关，质检部门要把好验收关，我们营运部门要把好销售关，就是要注重三观的把控，创新品种，也就是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变这种心理需求，我们从产品的研发方面，我们着重是在茉莉花茶的研发方面要进行创新，同时呢在其他的刚才六大基本茶类我们要进行创新，对我们现有的产品线呢要进行梳理， 嗯， 在创新品种方面我们秉持这个原则，就叫做产品的管理做减法，重点产品做加法， 嗯， 新品开发要做乘法， 嗯， 本着这个原则去创新品种，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专注品味，也就是我们要主打文化这张牌， 嗯， 要注重传统文化和茶文化的传递，就是让感觉老字号企业有个深厚的文化底蕴。 嗯，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节目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先来揭晓第三题的答案吧，赵董再最后看看选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啊，答对的朋友比刚才更多了。来，您选一个数吧。来，赵董， 90多位 答对的朋友，您看您选一个什么数呢？ 92位是吧？ 对对对， 那就最后一位吧。 最后一位，好。 百年吴裕泰，茶香满京城。经常喝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茶叶冲泡常用的茶水比例为1:50。一克茶叶用50毫升的水冲泡，但是不同种类的茶泡水比例也有所变化，比如乌龙茶和紧压茶的要求特殊一点，比例为1:30。讲究的人泡茶前可能会准备一个精准的电子秤，但对于一些不拘小节的人来说，精确到克数太过麻烦。那么如何在没有硬性指数的情况下把茶冲泡好呢？答案是体积投茶法。比如说绿茶，用盖碗冲泡的时候，茶量刚好覆盖满碗底就可以了。红茶的投茶量与绿茶相似。至于乌龙茶，根据其外形，大致可以分为条形乌龙和球形乌龙。条形乌龙的投茶量差不多占到盖碗容量的1/5到1/3，球形乌龙覆盖过底部就可以了。普洱茶由于密度大，投茶量差不多占1/5就可以了。其实泡茶本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泡得多了自然会根据口感找到最合适的量。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茶叶冲泡常用的茶水比例，通常的比例是1:50。您答对了吗？ 好，刚才呢这个赵董说我们选第92位答对的朋友哈，其实已经不只是最后一位了，后来又有朋友在答题，那我们就选第92位超神的猪猪，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

不要怪我们，价格非常的实惠，199块钱订购一箱五袋，划算到每袋只要39.8元，仅此三天，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是每一颗红枣都叫阿克苏，个头大，皮很薄，肉很厚，枣香四溢，干吃就很好吃。趁着这最后的一分钟，抓紧时间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红枣好吃，每天吃一点，不管是干吃、打豆浆、做枣泥糕，口感都很好，营养也很高。平时呢，暖暖的冬日阳光下，一杯红枣茶，慢慢的品味。 现在打进4007106108，您依然可以享受到花199元订购490元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的优惠，但是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